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部地区有沙尘天气，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这些年中国的糖尿病人急剧的增长，所以今天我们专门要聊一聊用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来做糖尿病的管理。有请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健安华夏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峰。杨总您好。 大家好，我是健安华夏创始人杨峰。 京东方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移动健康事业部全国市场总监孙斌。孙总您好。 大家好，我是孙斌，来自京东方。 近年来，中国的糖尿病人口正处于急剧增长态势。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显示，目前中国大约有糖尿病患者1.1亿人，约占中国成年人总数的1/10。这对于国家、社会和家庭无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如何减少糖尿病对于患者的危害？人工智能如何为血糖管理服务？物联网和大数据如何让健康更加触手可及？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京东方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移动健康事业部全国市场总监孙斌，健安华夏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峰，跟您聊一聊用人工智能做糖尿病管理。 从你们的职业履历上来看，孙总以前是在微软工作了很多年，为什么会投身到血糖管理这个领域？ 我其实回到国内以后一直在负责医疗信息化这一块，在微软。然后出来了以后呢，第一次创业就是围绕着循证医学来做一些数字的分析。第二次创业的时候，找方向的时候，正好碰到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其实也是我们的司机，他眼睛突然瞎了，差不多50岁吧。然后突然呢就眼睛一个眼睛失明，过了几个月又失明。而且呢他最后在协和做了手术以后是一个正的 0.1， 一个负的 0.1， 就没办法纠正。所以呢他等于是生活能够自理，但是车就不能开了。所以这个我没想到这么年轻就遇到这样情况。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我儿子的一个同学，他舅舅差不多40多岁发现糖尿病，结果呢一直控制的不好，啥也不能吃，但最后还是在43岁那年走了，孩子才11岁。而我们看这个糖尿病的话，从国际上来说，国际卫生组织说70几年的时候就说糖尿病是一个已经管理好的病。那像英国首相梅姨，我们熟悉的汤姆汉克斯那个演员，也都是糖尿病都没事儿，最多的他们最高纪录活到100岁，打糖尿病81年都没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这里面 有很多的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能够希望能改变一些人的命运。 嗯，这两个事例让人特别感慨哈，这么年轻，而且是在现在其实医疗健康科普已经不匮乏的年代，大家都会知道糖尿病最后会发展成可能引发一些眼底的肾病的并发症，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早就离世而且管理不好的情况？那孙总之前也一直在做血糖管理，有过相关的经历，您接触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是的，其实之前我的工作经历来看，因为其实中国我们都会说糖尿病患特别多，有 1.14 亿人左右，但其实呢我们往往忽略了一点，由于一些基层医疗的一些限制，包括甚至中国整体的医疗结构的一些原因，导致我们其实糖尿病的诊断率并不是那么的高，大概只有 30% 左右，也就10个人当中只有3个糖尿病人被诊断出他有糖尿病，那其实有7个病人他不被我们知道，然后他可能是没有正确的一些指导，疏于的自我管理，那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糖尿病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出现了您前面所提到的，其实这些病人为什么没有能够及时的进行救治或者进行自我更好的管理，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可能一开始大家听说糖尿病不是个事儿，或者把它当成慢病去看了，就以为我吃药或者我打胰岛素就 OK 了，但实际上不是仅仅靠药物就能控制住的。 对，实际上糖尿病它是药物和运动饮食都要相结合的一个病，你凡是影响这些整个糖代谢平衡的东西呢都要管，那么这里面大概差不多有30多种因素，而如果一个人就是用简单的用药物来管的话，它不能提供个性化的管理，不能敏感度都不一样，所以这里面需要在国外的话通常是家庭医生来给你非常细致的分析你的情况给你指导，那么我们中国医生比较少，那么我们希望是通过科技的方式能够有更好的方式来能够提供个性化的管理。 孙斌，京东方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移动健康事业部全国市场总监，波士顿大学 MBA 医疗管理方向，之前有12年的工作经验，包括医疗、快速消费品以及金融业，曾就职于强生集团、联合利华以及汇丰亚洲直投，集中在血糖管理及相关领域从业4年时间，负责血糖产品的市场营销及战略。京东方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将京东方多年累积的显示、传感、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四大核心技术与医学、生命科技相结合，医工融合创新，发展移动健康、再生医学和数字医院，整合健康园区资源，搭建生命保险支付平台，致力于国际先进医疗技术和优质服务，提供令客户愉悦并且可以负担的医疗健康服务。建安华夏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峰，民政部社会福利协会养老信息化委员会专家顾问，北京火箭蛙数字医疗健康圈发起人，清华电子工程系毕业，美国计算机硕士，原微软大中华区软件架构首席顾问，曾开发微软均衡计分卡，医疗行业连续创业者，11年医疗信息化领域行业经验，专注精准糖尿病管理，发明糖代谢动力学。建安华夏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依托互联网技术，专注健康医疗领域，围绕移动健康、感知健康、远程医疗三大方向，构建基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慢病管理系统和服务体系，并建立了一套面向糖尿病患者全面生活管理的解决方案——汇控糖糖代谢动力学。建安华夏已经和医疗健康行业的多家知名公司协会签立了合作关系，产品多次获得各种商业奖项，并且成为微软计算机学习全球首家医疗健康合作领域伙伴。 那其实先说到我对糖尿病其实最深的一个感触哈，就我们有一档日播的健康科普节目，内分泌科的医生来做客的时候呢，就有患者问说，我的指头因为要做血糖监测已经扎满了孔，就没办法下针了。当时我觉得这真的很让人心酸，但是医生也很无奈，医生说那你扎这个指肚侧面。那现在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做血糖的监测？ 血糖监测的方法其实已经经历过很多的迭代，其实一开始我们要检测糖尿病并不测血糖，而是 来测尿糖，那后面随着科技的发达，随着准确性的提高，我们来测血糖。其实目前的指尖血这个技术相对来说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了。那至于患者前面您提到的这个情况，的确是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京东方也在做一些功课来能够减少患者的疼痛感。比如说现在非常普遍的就有两个技术，一个是微创的技术，比较知名的一些厂商，可能一些国外的厂商提供利用组织精液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他们的仪器及时获得连续性的一些数据，那这样的话患者也不用每次去扎他的手指。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些无创的方法。那现在我们公司的话其实就有一个无创的一个产品，它是利用光学的方法，其实患者他只要把手指伸进仪器，采取光学的方法，包括一些颜色的捕捉，因为我们会分析大约6800多种不同的颜色组合，然后来判断患者他的一个血糖情况。那这样的就是一个无创的方法，也可以避免传统扎手指的这样的一种疼痛感。 那我这里想补充一下，就是说通常我们扎实血其实非常必要，我们建议呢患者通常至少是要学会自我把握，那么对你自己的身体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控制。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如果需要这个比较精细化的管理，在可以建议呢带一次动态血糖。那么它的特征最主要是在于连续，它戴在手臂上一个设备，这个设备戴上以后呢，它能够3分钟、5分钟、15分钟不断的记录血糖，形成一个完整的曲线。那么比如说晚上低血糖啦，还有饭前的那个血糖多高，或者饭后多高，都能知道。然后根据这个东西呢，医生就能做更好的决策。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仅仅测饭前，那么它下午可能不好，越能量化的分析，可能将来提供的那个数据就更精准的提供。 这所以杨总，您的背景就是之前在微软做的工作，以及现在能够借用新兴技术的手段来做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能够为糖尿病的患者提供分析决策。 这个呢，我自己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我在做这个糖尿病管理的时候，我一直在找到，就是说怎么找到一个确信的、有把握的、有效的方法。在这过程正好发现自己戴上动态血糖，发现自己是糖尿病前期。然后我拿了血糖4个血糖仪，去掉最高峰，去掉最低峰，我真的就中奖了。然后过后在管理的时候发现说，其实糖尿病真的是挺复杂的一件事。那么在这过程中，其实当我们第一个患者通过这个东西做出了效果，能够解决他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当时我们有那种狂喜，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 那种喜悦哈。 嗯， 那血糖前期其实很多人是忽视掉的。 就是我发现自己的时候是2014年的8月20号。 嗯，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我太太和我那种心情的感觉，那好像被宣判了似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呢，我们看的数据是中国有 51.2% 的成年人都这样，就我们俗称的三高。 嗯， 我回过头看2011年的时候，我做个体检，然后呢上面写了我空腹血糖 6.3, 然后旁边打个箭头说三高，但没有告诉我怎么做。实际上呢，餐前血糖健康人是5.6 以下，超过这个到我们说的临床诊断之间呢，有一段时间其实你的胰岛只是累了，你好好的调养，好好的休息，它是可以恢复的。像我现在的话，就经过2年差不多就已经完全逆转。但是如果不做的话，一旦到了生理性的病变，可能就是永久的要服药打针了。所以呢，越多的信息都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在国际上，糖尿病认为是最大最严重的病，因为呢，它在美国的医疗中占了美国的医疗24%，就一个病占了整个医疗费用的24%，而美国的医疗是占了 GDP 17%。这样算下来，一个病就能用掉整个 GDP 的4%多。它的原因是它把糖尿病眼、糖尿病肾、糖尿病足都算在这里头，带来的结果。但是很多中国人发现的时候是什么呢？我做别的手术，上手术台之前医生一查，哎呦，过了多少，我不能做手术。这时候才发现，那这时候就比较严重了。我们还有一位我们有个客户，他的发现是在北京机场旁边开车，饭后开车，开到120公里的时候，人睡着了。就是因为他血糖高到一定程度，他已经有点半昏迷状态，就撞了。后来人没事，车毁了，人没事，查出糖尿病来。结果到我们这里控制这样子。 那从孙总来看，我们国家以及世界范围内糖尿病防控是不是都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 糖尿病本身它只是一个慢病，并不是特别可怕，但它可怕是在于它所引起的并发症，由于它引起的微血管病变或者大血管病变所引起的这些并发症，类似于糖肾化的引起的失明等等情况。那么从防治来说的话，其实我应该这么说，从两个维度来看这件事情，只是从政府的扶持力度方面来看，其实我觉得中国是不输于国外的，包括一些宣传， 政府投入很大， 对，政府投入也很大，只不过在于一些基础的医疗保障方面的话，像国外因为医疗保障体系跟国内不太一样，那么他们的话更多的一些糖尿病相关的费用，包括前面杨总提到的，在美国他的糖尿病相关的支出占到美国总体的医疗支出的 24%， 那是因为很多的环节它都已经列入了糖尿病的这样一个报销的范畴，比如说类似于血糖试纸，在美国的话其实糖尿病病人他去买这个试纸都是可以进医保的，但在中国目前这些全部都是患者必须得自费，包括针对我们说有一型糖尿病病人，他们是天生的胰腺功能的缺失，那在美国那边的话，针对这样一型的病人，可能他们都是提供这种胰岛素泵的支持的进医保，但在中国目前这块我知道就山东省那边他们是有一个城市在试点将胰岛素泵纳入了一个医保范畴，但是全国目前大部分地方都还没有列进去，其实这跟我们的医疗能力有一定的相关性。 因为这个慢病患者的基数越大，我们如果要把任何一项纳入医保的话，对于整个医疗的开支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巨大的数字。 其实这个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国家对糖尿病非常重视的一个原因就是按照我们的统计，仅仅内分泌科糖尿病相关的药占中国医疗的11%-13%，就不同的统计口，那我们就按12%算的话，已经是4300亿了，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病。据我们所知，比如说天津2014年，400亿的医保，40亿就被30万的糖尿病病人给吃掉了。 消耗掉了哈。 对，那么这个如果能省下来的一点点的话，对，用来用其他的病或怎么样的话，对国家是一个很好的事。 所以与其发病之后用于药物，那么这部分经费不如关口前移，然后让大家做好预防，在早期血糖的监测中就发现波动和存在问题的可能性。 其实这个是绝对是有价值的，但同样是得了糖尿病以后，非常非常关键的是要做好了就是糖化血红蛋白控制达标，同时还有另一个指标叫做 MAG， 就是叫波动性，就是有的时候我平均值不是很高，但是忽高忽低带来我大血管的病变和心血管的病变，这个也是很严重的事儿。差不多国际上就是用动态血糖的数据来做进一步研究，才发现说其实波动性也是第二个大杀手。所以呢，如果这两个控制好了，基本上就是说，比如说世界上最长的记录是100岁。这个人呢，他是19岁的时候发现是一型糖尿病，然后靠饥饿疗法熬到了21岁，21岁的时候胰岛素发明，他第一批就带上了，第一批用完了，一直用了81年才走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超过他，是一个世界纪录，就是他就是用上了以后就没事，就是这样。 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个案的吧。如果说他只是用了胰岛素，但是他应该也有其他的综合的方式来共同管理，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是这样，这个人他是一个记录，人类的记录大家都能找得到，而且呢他有专门研究他的论文。其实我们觉得论文里面最有价值的两点，第一个是他非常严格的控制他的饮食运动，他非常听话，然后呢像这样子的话他就知道怎么样平衡不刺激自己的胰岛，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他从来是没有错过一次医生的指定的复查。其实糖尿病病人最怕的是并发症，但这些并发症它都有它的发展周期，那么国际上根据这个周期做了一个差不多17项的一个检查项目，说比如说眼睛要1年查一次。 本来如果我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的话，那么我自己怎么饮食、怎么吃药、怎么监控运动，这就已经很复杂了，我还要考虑到我在什么时候去检查什么项目，这对我来说不是成为专家也是半个专家了，这个对患者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我在医院看到的糖尿病患者后面其实都是成为专家了， 因为他们都非常懂，因为毕竟你想想看，中国的医生他可能每天的门诊量就有一两百号人，一点都不夸张，每天面对的患者人数更多，他其实很难去给出非常针对每个个体化的一个精细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可能他只是大概的跟你讲一下啊，符合大多数人的一些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最后像美国有本书，他就是说糖尿病患如何做自我管理的，他说只能靠自己来做更加精细化的一个管理。 我创业这么多年，我做了糖尿病管理以后，我真的看到就是数字和计算机人工智能这种方面带来巨大的潜力。就是 就管理模式上能有升级。 对，我就觉得某种程度它会改变我们的医疗的现状，改变我们的健康的现状，改变我们从业的现状。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是专门给人家带那个动态血糖监测，那么这时候呢大概有3000多条数据，加上你的运动饮食，这么多天我们分析的时候差不多要4个小时到8个小时。现在呢我们跟微软合作完以后呢，就用电脑来分析这个东西，大概1小时到1小时15分钟，最快的差不多都45分钟左右就可以分析一个人。那这个分析出来的它的力度是最主要就是什么，我们能够预测你的血糖的情况，就大概你吃了什么东西大概会涨多少，我们能预测。那么就好像大家说机器人下棋嘛，不是吗，它相当于把棋谱都下完，你下什么我都能知道，那么我就提前预测。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你的血糖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告诉你说，哎，如果你把这个烙饼变成了包子，你血糖能降多少，你如果是药物这个移到前头半个小时会怎么样，用这种药会不会有低血糖，这些都能算出来了以后，这样的一个服务呢相当于是说我们最后分析好了以后，70%左右的人他其实运动饮食就能控制达标，然后还有30%人需要医生调药的时候呢，医生只要看了我们这个东西看2分钟，他有了一个结论以后，他调整他的用药方案，那就能够达标。那么这个效果现在我们刚才说中国达标率只有10%多，在我们管理的下面能够达到80%-90%。所以这个我们觉得是一个很骄傲，然后也觉得很幸运，说得到了很多的这种先进设备的这种支持啊，微软的 AI 的支持，所以我们很幸运说在这个节点找到一个方法。国际上已经有些人觉得这个是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 杨总说的这个产品哈，是你们公司出的一个叫慧控糖，慧是智慧的慧， 对， 就是用智慧的方式来控制自己的血糖哈，可以这样理解。你们这个产品提出了一个糖代谢动力学的精准的糖尿病的管理模式，然后把糖尿病的管理升级了5辆动车，以前是5架马车，现在是5辆动车。那怎么样的5辆动车？ 举个简单的例子，再举个复杂的例子。简单的例子的话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通常说，哎，管住嘴，迈开腿就可以了，对吧？但是呢，实际上是不是所有人迈开腿都对呢？我监控你的血糖，然后今天吃同样的东西，今天不运动，明天慢走1个小时，后天慢跑1个小时，那我们发现有一类人他是慢走一点用没有，他必须慢跑血糖才降，而且是可以看到他的血糖是在20分钟左右才降，说明这个人要必须有氧运动他才能烧血糖才能降，这是简单的。那复杂的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患者他只测早晨都觉得很达标，但是他不知道他下午呢是高的非常非常高，就他的原因是他不知道下午用的药到那个时候已经是差不多用，就我们说药代动力学， 药代动力学 到那快没了，这时候他又吃了加餐，那一下就飙上去了。那我们根据他这个特点调完这个药以后，这个效果能够比人工的没有数据做的还好个25%。那么结果老师说，哇，明白了，你们这东西是血糖精算师。 医生认为你们这个是血糖精算师哈。 其实是这样讲，我们觉得它代表的一种技术的革命，就好像说以前有很多医生摸脉很好，那么他可能摸出你有喜脉，但是呢现在如果有超声，我们非常清楚知道是怀孕了没有知道。那么比如说，那现在呢我如果有心电图的话，我就能发现很多的问题，那么医生的水平比原来就大大提升，他这种技术并没有替代医生，相反的，这个医生有了这个技术以后， 他就可以做什么心脏支架呀、心脏导管呐、心脏搭桥，所以我们觉得它带来的可能是糖尿病治疗方案的一种提升。 就有了这样的数据支持，可能会对于医疗是一个革命。我其实想问孙总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测指尖血往往是在餐后，一天就是几个时点或者单个时点，那么你就可能会错失一些你明明存在波峰波谷的时期，而且无法推导出你到底发生血糖变化的那个原因是什么。但是一个动态的连续性的监测，这个是移动医疗或者是你们现在已经可以做的无创的血糖监测能实现的吗？ 是的，无创或者微创手段呢，肯定是能够比传统的有创手段更好的监测不能够发现的一些点。举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例子，能够帮助发现夜间低血糖，因为你不会在睡觉的时候去扎自己手指血，去测一下自己的血糖。那这个的话，往往只能通过连续性的血糖监测，要么是有创，要么是微创来发现。那么现在的话，从微创方面，像前面杨总一直在讲的，现在的话，动态血糖或者我们叫连续血糖监测，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了。而且市面上面也有很多产品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它是自动推送一些数据，自动获取。那在无创方面的话，目前有一些产品可能还做不到，因为它毕竟可能是跟传统的指尖血的模式会基本接近。但是有些产品也可以像我们说的连续动态血糖监测一样，去自动推送一些数据，来达到类似于连续血糖监测这样的一些效果。 传统的血糖监测取得的是点的数据，但是会控糖是一个动态监测，甚至24小时监测得出的数据，这个数据量会不会非常大？ 其实不同厂家稍微有不同的优先。那么我们知道，比如说德康的话，美国的德康是差不多和美敦力差不多是5分钟一条，那雅培的话自动的是15分钟一条。还有就是说中国的国产的有一叫圣美迪诺，差不多它是3分钟一条。这些数据越来越多，其实对我们能够分析的这个信息越多，但是带来工作量也越大。在这过程中，我们也需要 AI 的方式，就计算机的方式来做一些推断。比如说我吧，比如说我自己吃了那个，在不断的吃各种各样东西，我知道说我吃箭牌口香糖我长 0.7， 木糖醇口香糖我长 0.2， 那我吃了一个方便面啊，不高，但是我要6个小时血糖才恢复。就是它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 那好吧，糖尿病患者究竟可以怎么保证血糖的正常，如何通过智能 AI 来达到精准管理的目的，我们节目下半段继续跟两位嘉宾一起聊。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每周末20点到21点播出的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助公众为自己的健康做好投资。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院长赵国光。医学科技创新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那个这个人说，他说你知道我吃了这么多，我才是运动员，才是我最巅峰的我。然后呢，在这过程中，我需要有这样能量才能生存。那么，你医生的职责是帮助我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控制住血糖。所以那个人在这过程中，他用胰岛素泵的话是测了三次血糖，调了两次胰岛素泵，那么他就能保持这样的状态。那回过头来，中国这边很多人不敢吃了以后呢，我们知道糖尿病是三多一少嘛，最后少的话肌肉减少，对吧？人降体重降低，34%的老人其实是少肌症。到了最后，你想，肌肉都在萎缩，脏器也在萎缩，人的各种影响都会有。 对于糖尿病这样的慢病，它是一个富贵病，以前对我们来说，结果我们国家不但是未富先老，而且未富先病。那么对标美国，糖尿病的管理，不管是方式还是效果而言，都是可控的哈。杨总刚才说了，所以您在中国做会控糖，是不是也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市场？ 我们觉得中国的人数现在差不多占了整个糖尿病人口的三分之一，全世界三分之一。而且呢，原来中国可能是一个农业的以谷物为主的这个民族，我们基因里可能比较适合这个，现在植物的这个结构变化都带来很大的冲击。相反的是说，我们去看完以后是说，糖尿病本身真的是可以管得好的。我们在国外，我专门到国外去考察过两次，就糖尿病在国外的话是管得非常细，而且管得非常细的结果呢，就是大部分的问题都能控制得住。我们得到的数据，他们大概70%多都能达标。所以这样子的是我们觉得是可以有的。 对，所以说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血糖管理啊，不单单是针对糖尿病人而言，其实三高人群他们都是高危人群，就是非常容易从非糖尿病转到糖尿病。那这部分人群的管理，其实你要通过来监测他们的运动饮食习惯，通过运动饮食非药物治疗来调节他们的血糖，帮助他们能够达标。那其实这块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那么说回到京东方这家公司哈，大家对于京东方耳熟能详，是因为它的智能手机、液晶显示屏、平板电脑显示屏都是技术上非常领先的，出货量全球第一。那么做健康事业，这是不是有点太跨界了？优势在哪儿？ 现在非常流行跨界创业，那所以说也是非常有荣幸啊，能够加入京东方的这个团队。其实每天我们都会工作的非常的兴奋，就像创业公司一样。那我觉得京东方应该说是非常有远见的一家公司，因为医疗是一件大事情。进入医疗行业代表了我们的一些决心，同时我相信也反映出京东方所必须得承担的一些社会的责任。那在这边的话，其实我刚进入京东方的时候就一直被周围的同事在熏陶，然后我们一直的目标就是三个非常大的点，一个叫做医疗大数据，一个叫做以人为中心，一个叫做治未病。那也是围绕这三点，其实京东方也在开展它目前的一些医疗的事务，比如说通过移动健康的一些产品，可穿戴式的产品，我们提供以人为中心的更加精细化的一些服务。除了这一点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向是说，医疗资源其实还非常的不普及，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京东方的一些能力，通过一些手段能够帮助覆盖到更多的人，这也是以人为中心。 通过技术，通过物联网，可能能降低医疗服务的边际成本，然后能实现它规模化的效益，把医疗效率能更好的提高哈。 对，谢谢主持人的诠释。 对，而且中国注定了这么多的基数这么大，我们觉得在中国医生不可能增长的那么快，那么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一定是一种科技创新的一个机会。我们过去看到很多的这种的商业机会，大家中国比较强的就是这种的我们说的模式创新，商务模式，因为我们人多嘛，市场大，模式创新这种。但是在医疗方面，包括一些核心的技术方面，我们看到科技创新的价值非常非常巨大的，也是中国必须迎头赶上的，将来可能国与国之间甚至都可能在这方面会显出一些差距来。 但是巨大的市场也会带来巨大的竞争哈。过去的几年，面向糖尿病患者提供服务的移动医疗类的产品 APP 非常之多哈。孙总是不是看到过很多？ 是，那个当时在我上一家公司的时候，每天要看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有几个名字我就不说了吧。但是其实呢，最后会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他们最后都会变他们的生意模式，往往原先说得很好，我帮你来管糖尿病，但最后全部都变成卖药的了。 第二个说起来很好，我帮你管糖尿病，最后全部都变成问医导诊的了，我告诉你去看什么医生。这其实就像前面那个杨总说的，就是最后大家都会走偏了，走到其他模式上的创新，但是真正在管糖尿病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其实可能都有些通病是钻得不够深，没有看到一些事情的本质。 如果你只是为了卖药或者是导诊的话，那么这个移动医疗的价值和竞争力就不突出啊，对吗？那药医生可以开呀，去医院看医生呢，很多互联网的平台都可以实现呀，那为什么我要用汇控糖呢？ 当时我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为亲人，听过同学糖尿病，我的同学是糖尿生孩子16年就从那个妊娠糖尿病变成了二型，二型又变完全依赖，然后呢那一次做艾灸完了以后脚就烂了61天，最后好了，要没好的话就很不幸了。我认为所有东西商务的本质，我们创业商务本质就创造价值，价值一定是人家愿意因为我的价值去买单，而不是靠投资人投钱砸钱这个方式来。所以呢沿着这方面来说，正好我自己也碰到糖尿病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我们讲的那些东西你要真正的讲的话很难产生价值。当时说是叫百糖大战，百糖大战，这个我们其实 就是有上百家的做糖尿病管理的 APP。 对，然后这些公司呢其实我比他们稍微还早一点，但是我没有贸然的进去或者融资或怎么样，就是因为我做过一个实验，我想证明我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实验，请了两个主任在我的上线以后在上面，然后每个人给他找10个病人来管。那么在这过程中管了两个月我们就停掉了，因为呢这两个月当中只有一次有实质性的一个对话，是一个患者说，大夫啊，我春节要回家，我要注意什么？那大夫呢很认真的回答说，你要少油少盐啊，多监测，喝酒要注意啊。我当时脑子嗡的就大了，这跟我理解的全科医生的管理水平不一样，这种知识百度都能收到的，我没必要付钱来。 他给的的确是一个对的 通用的通用的 对的建议。 对，我就发现说糖尿病其实是个非常个性，你最最关键告诉我，我吃什么东西是可以吃的，我有没低血糖，如果低血糖完了以后该怎么解决。那沿着这个思路呢，我们就不断的找方案的时候，我们还是蛮运气蛮好的，就是根据我原来的背景或怎么样，我原来做的是公司的 KPI， 做微软那个均衡积分卡第一个版本，就是一个大企业上市公司的健康的 KPI。 那用这个东西来看个人健康的时候，其实发现有很多的共同点。那么在这里面我帮你的 KPI 调节好，而且这个东西必须用我的软件才能做，或者用我的软件做的能比别人快很多省很多，那就有意义。所以当我们做出了第一个患者有效果的时候，那种的狂喜，哎呀，整个团队疯了一样，所以我们觉得非常幸运。然后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得到了很多专家的帮忙和解，而一些大公司比如像微软的，他们说我们 potentially impact humanity， 有可能改变人类的技术，所以给了我们支持。他的 CEO Satya 在台上亲自推荐我们，然后呢采访了我们4次，在他们官网，我们跟国外的一些保险公司交流的时候，他们也拿出核心的数字来帮助我们建立模型啊或怎么样。所以我相信吧，就是说是整个产业都在期待的一种突破包括医生也是期待一些新的技术能提供更好的服务。那我们现在说 AI 说移动做了这么久，我们觉得说所有的创业者都应该回到初心上来说，你做的东西是带来什么，能够改变什么东西，这样的方式只要你做得好就相信。那个微软的那个 CEO 跟我们讲说，他说哎，只要你能够救人，你不要担心钱的问题。然后我当时没敢说话，我说我还是需要的， 我还是担心钱的， 还需要资金的问题。对， 那可是从互联网医疗哈到现在的医疗加 AI， 很多项目都出来说自己是 AI 会不会也是出现了泡沫？ 因为我原来在微软的时候是专门做新技术的推广的，所以当时的云计算或怎么样，很多翻译东西我翻译过来，我非常清楚知道 IT 公司它通常从 IT 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它看到 IT 的价值，那么我拿着一个锤子，我满世界的都是找钉子 ， 找钉子去了。但是呢，这里面跨界如果能结合，找到真正问题的话，我会发现很多很多需求这边过来的可能更有意思。举个例子吧，我自己个人最佩服的一个人就是我的偶像，叫丁卡默。这个人做了大概发明了500多种专利，大概200-300都是医疗相关的。这个人我讲一个东西你们肯定都知道，就是他发明了 Segway， 就是那个两轮车，最早站的两轮车是他发明的。OK， 第一个微型胰岛素泵是他发明的。那么我很佩服他的一点，就是也是从他那里看到整个 AI 的这个技术的，就是他做的一个案例，就是他给一个双臂失去手的人呢去配个假肢，而且这个假肢只要你脑子怎么想，手就得怎么动。这个在医疗方面原来是很难做到的。为什么？我要首先知道你脑子想什么，要把你脑信号拿出来，能够解码，解码完了就告 IT 工程师说你把手控制的这么做，脑科学解决不了，我们就没法做，所以这个事情是无解的。但他把手臂上这残余的这个神经接到胸大肌上，然后呢6个月以后呢，当他想着手怎么动的时候呢，胸大肌误以为是手的肌肉正在动，然后他在这里装了一个感知器以后，就知道说你哪个动的情况下，我就叫你手做这个姿势，那你胸部的是这么动，我就说啊，你在想的手要这么动。他把这些做出来100多个手的姿势都做回来以后，这个人就是2个小时内就学会自己能吃饭了。然后呢，他老婆对这个发明家说，他说这个人20多年第一次自己能喂饭吃。哎，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你让我把这假手带回家，要么我把老公丢在你这儿了。所以呢，他带来的这个震撼，结果那个人后面还给他，那个人啊，两只手都没有的人，给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巧的一个鸟笼，送给这个人。当他在台上展现， 就是、他用自己的机器手做了一个鸟笼来送给他了机器手的那个科学家。 对，然后这一点我也想讲的，就是说我特别希望中国能更多的做科技创新，因为我看到这国际上这种技术带来的潜在的竞争力。那你们去看，美军已经能做到人的大脑能控制前头大概100多米左右的一个机器人，这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如果能做一些科技创新的，我相信中国一定能赶上。但是这个发展的速度是越来越快，我真的希望大家往这个方向努力。 就在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上可能是会有重大的技术突破的，而在这方面的突破，我们肯定都不希望错失这个机会啊！特别是中国，我们有这么大的慢病群体，所以在慢病的管理上，是不是用大数据或者是硬件的设备能够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普惠的服务？ 对，所以说今年其实我们的一个策略就叫做是赋能基层医疗。基层医疗这边的话，所欠缺的医疗设备其实还有很多，包括心肺功能的筛查，包括糖尿病。其实我们也在研发更加多的一些产品，去帮助我们的基层医疗能够有能力去更快的做快速的筛查检查，能够知道哪些病人有问题的要赶紧转诊送到更大的医院去，哪些病人 OK 病情相对稳定或者没有什么问题的 OK 放在我的基层医疗做日常的检查维护，治疗慢病或者治胃病就可以了。 AI 这边也是我们目前在开发的一个方向。那大部分的 AI 目前在做神经学啊、医学 AI， 现在大部分都集中在图像处理方面，因为这一块是最容易入手的。但是真正在做一些别的领域的，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IBM Watson， 它就在做文本类的 AI 以及更多的是诊断类的 AI。 那以后我相信像杨总目前提到的这样一个产品，其实它也是类似于文本，类似于病人的病例以及结合病人的一些反馈所得出的一些个体化的一些治疗，我相信这些东西会越来越多。 在我们现在医疗供给还不是那么充分的情况下，要想让基层患者或者是3-4线城市甚至农村的患者能够享受到糖尿病比较精准的管理，这个可能真的是要依赖于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才能 给基层医疗赋能，是吗？ 啊，首先是我先说这个呢，话题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而且涉及到可能国家医改呀、各种资源的调配呀，或怎么样，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个方面的话，基层的时候确实看到很多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那我们希望是我们这个产品呢，能尽快的，就明年可能做一个大型的研究，那个做临床，然后呢得到 CFDA 认证，可能就是能够普及到。大概我们在做一万例左右，我们的计算机训练出来了以后，应该能做到三分钟到七分钟之间。那么我们 三分钟七分钟之间就能够给出一个个体病案他的决策吗？ 是这样，就是数据的管理还是在这过程，但是我的决策过程就从我现在一个半小时减到三分钟七分钟。这对于我带来的意义是在于说，我同样一个这样的精算师，我能同时管理多少个病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这个我们是参考国外，在欧洲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医生他管理的大概30个护士，每个护士能管理200个病人，那么这个团队能管理6000个病人，那么医保大概给他75欧元到150欧元之间， 每一个病人， 对，每个月他的管理费。他管理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些人手机一旦丢了，马上打电话给后台说，你帮我看看后台的数据，我该怎么做。那么因为他这样能管理的好，他减少并发症，政府认为这是值钱的。 这患者的依存度非常高，是吧？在手机丢了的情况下，马上要跟后台来做联系。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您讲的依存度，我想插一下，就是很多情况下我们说糖尿病管理，大家认为是一个苦行僧式的管理，管的就是说严格管控的管， 就把患者管成了苦行僧。 对， 而这个很难持续，很难坚持。 对。那我举个例子来证明，它其实是改变我们更多的自由。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患者，他呢是三个半小时血糖会比之前还低，有个叫糖，就是第二相位胰岛素分泌过度的问题。那我们看他的数据，他又经常长跑。我们说，如果你跑步，你在三个半小时的时候呢，很可能会低血糖，那你要补充。结果他马上说：“哎呦，我真的是去年昏倒过三次。”他就是早晨8点钟那个。吃早饭，然后去打高尔夫球，然后呢结果那个在11点半左右昏倒3次。我们说，哎，你不是那个昏倒，不是饿的，而是低血糖了。他说，哎，那我要吃这个巧克力。我告诉他，巧克力不升糖，你要喝碳水的东西，那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然后呢吃完东西，你的血糖是一个半小时才最高，而不是马上高。所以你要2小时的时候补充能量。结果呢他就很高兴的，每次运动他就运动2小时，我就开始补充能量。那么这样他不仅避免了低血糖，而且他成绩会大大提高。他同样的道理，这个人呢他是晚上哈，我们叫他也要补一点能量，因为他晚上也有低血糖倾向。结果他今年告诉我，他觉得今年的记忆大大提高。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不存在说他能不能坚持住的问题，而是改变他，让他享受更好的自由。所以我们这边的口号是说，要让他能吃饱饭，而且血糖还能管得好。那回到您刚才这个问题里面，我想讲的就是说，社区医生和乡村医生吧，会有很多相当于家庭医生这样的职能。那么我们希望的是通过软件能够把这一部分培训标准化，那服务标准化，而且数据将来也能标准化。而且我们相信说，随着将来科技的发展，这些东西成本会大大降低。那么这个时候呢，整体的糖尿病管理会有比较大的提升。 因为真的是在手机上，然后跟我的家庭医生实时沟通，通过一个 APP 智能的监测，我就可以了解到我怎么吃好每顿饭和用药。 所以理解应该就是，一开始这可能是成为我们基层啊，或者是社区医生的一个很好的工具。但同时呢，通过更多的数据的收集，可以帮助他们制定出更加个性化的一些诊疗方案。 对对对， 其实是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这些人嘛，就用完这些数据了以后呢，我们相信这些医生啊，甚至医生对这种他有了成就感，他管理的激情都能大大提高。 所以这个平台不只是对患者有价值，对医生也有价值。 我们觉得其实我们平台只是一个产品了，我们希望说看到这种技术在类似的地方，甚至我们的友商在不同的其他病上将来也能看到。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跟我儿子说，将来你要不懂得 AI， 你当医生也都不灵的那种感觉。所 以 我是觉得很有意思。 今天听完这个节目啊，又会冒出很多类似的一些想法的 APP 了，而且不仅仅仅限于糖尿病了。 那怎么办？京东方会投其他的慢病管理类的项目吗？ 如果有机会投资 AI 也好，包括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火的一个基因检测也好，其实都是我们目前在看的一些方向，而且我们也相信未来绝对是可以帮到中国人提升整体的健康素质。 数字医院是不是也是京东方服务生态里的一个支撑？那么数字医院是要有赖于物联网或者是这样大数据来实现线下的诊疗服务吗？ 大家都知道其实京东方是一个比较听上去传统的硬件制造商，硬件制造商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所有的管理所有的生产全部都是模块化的。那它数字医院现在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把医院的诊疗流程也全部都是规范化模块化，做到在某个模块当中它全部都是以人为中心。举个例子，一个病人你去我们传统的医院可能他要求你做20项检测，那你可能要跑放射科跑检验科跑 N 个科室，但在我们这边的话可能所有的检测材料都在你身边，然后检测只是第一个模块，那这个模块全部都是围绕病人所产生，并且你在一个非常最简单最简短的时间内完成所有的东西，我们做到这个模块化的一个最优。那这是一方面的一个数字医院的一个体现。那另外一方面就如主持人您所讲的，我们所有的病房的管理包括我们院前院中院后的管理也全部都是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来做到病人可以跟医生有非常及时的一个互通，并且病人的所有的体征数据是实时可以让医生来看到的，那帮助医生做更好的一个判断。 我曾经参观过他们明德医院，那明德医院呢其实那当时跟我们谈了一个管理的方案呢，是在于他做了手术的前后，就在做手术的过程中他要吃流质嘛，那这时候的血糖的管理跟原来治疗方案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更精准的这管理。那同时呢在康复，你不是老住在医院，你的康复期可能在外头，那么他通过数字的方式可以联系到外头，某种程度有点像国外的家庭病房。所以呢这将来他的服务呢就不仅仅是大家想的就住院期间的这个服务，而且可能数字化医院可能延展到多级诊疗或者怎么样延展成，我觉得这是必然是方向嘛。 那好，我们肯定都是要老的啦哈，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按照北京现在的60岁以上的人口来讲，北京是真的是老北京了。那所以居家养老和医养结合可能是我们必然要走的路，所以肯定需要更多的技术，人工智能数据，甚至是家庭的通过你们这么多的屏幕来实现的跟医生的互动和管理吗？健康管理吗？ 是，京东方其实有个非常非常好的 idea， 就是怎么可以把智能家居跟硬件跟医疗结合在一起。我相信等我们的这一代产品出来之后，一定是第一时间先到我们的健康投资家栏目来汇报。 我们健康投资家节目就是想给大家方法哈，告诉大家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尽早做好投资，然后也为医疗健康投资架起沟通桥梁。那么今天非常感谢京东方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移动健康事业部全国市场总监孙斌，健安华夏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峰杨总两位的做客。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人类医学的进步是医生患者和资本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是每个人的希望，也是健康产业的方向。科技有伦理，资本有取舍，医疗有温度，健康有你我。2018年每周末20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健康投资家，为您带来医疗健康产业智慧和新知。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理局主任严